第二课，要点三，特音粗喉，十七页，正确读音，比汉语喝的音要粗，而不是喝。请辨别汉语和希伯来语的音，哈， 哈。 哈， 哈， 哈， 哈， 呼， 呼， 呼， 呼， 呼， 呼。 再来辨别哈气和粗喉。 哈，哈，哈，哈。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，呼。